信，请你动凡心，请给我回音，你可不可转身？知你爱世人才胆敢，成要你让我等。人类太不合衬，妄想合衬，才因此伤得更深。神你可否恋上我？神是不可侵我摸，前挂得不到你相助，谁又肯被我捉摸？真人都不比爱我，神你不欢喜我，逼我入了魔。爱里几百万，谁料我蠢得竟可重复去犯错。 重复去犯错。